第二场地图一载入，现场就有不少人发出了惊呼，因为叶修这场选用的地图竟然是擂台场。那个网游里，两人为求速战速决，简单明了，可以说就是一个正方形的大平地，没有任何掩体，面积也是极小，两个角色一下地图，双方眼睛就已经对上，各自朝前没冲几步，就已经互相进入了枪戏射程。 居然选这图，张家乐在公共频道里说着，选这图的意味再清晰明了不过，就是直接打正面，不藏不躲，当然也没得藏没得躲。嗯，怕了吧？叶修回道。怕了吧，怕了吧，怕了吧，线下线上的翻来覆去就这几句，怕你妹啊怕！张家乐怒了，绚烂的弹药烟花瞬间就在周身绽放开。 好似突然燃烧爆发开的小宇宙一般，忽大忽小的，还带着收放的。叶修也丝毫不退缩，君莫笑冲上，光影瞬间笼罩过来，是遮挡也是攻击。君莫笑瞬间就成泡影，光影袭杀的赫然只是一个影分身术，真身已在百花缭乱身后，割喉，亮光出手。 百花缭乱翻滚避过，同时一颗手雷回敬，君莫笑不退不闪，千机伞哗一下伸开，爆炸火光盾被挡在千机伞外，伞面外翻合拢，光火碎裂在半空，千机伞已变毛形态，龙牙急出，翻滚着，百花缭乱还在翻滚，同时又是一颗不知何类型的手雷回敬，君莫笑依旧不退让，千机伞矛倒提身侧，滑步一掌拍出，落花掌。 滑步躲过了新抛来的手雷，但要说拍到百花缭乱，两个翻滚之后的距离，落花掌已经有点触不到了。谁想这时寒光突起，竟然是拔刀斩，千机伞倒提，这是落花掌的出掌姿势。但是福建身侧同样不也是拔刀斩的起手姿势吗？两个技能，一个类似的姿势。 因为千机伞的矛剑两种形态用途被彻底的拼合在了一起，这一记拔刀斩来得更快、更突然。通常防备拔刀斩时所要观察到的护鞘姿势，因为落花掌的姿势被伪装掩盖了，百花缭乱，中刀，血花四溅。君莫笑乘势骑到百花缭乱身旁，千机伞又被拆成了两根东方棍，双手各持一个，对着百花缭乱一同拳脚。 贴身战，弹药专家极不擅长。张家乐拼命操作闪让，终于抓准了一个空档，一颗手雷落地，爆缩式冲击波豪迈的释放开来，无可匹敌的推力。但是君莫笑却在这之前完成了一步走位，一步不可能逃出爆缩式手雷的冲击波范围，但是一步可以改变自己和爆缩式的相对位置。一步前。 爆缩式手雷的冲击波撞的是君莫笑的身前，一步后，爆缩式手雷的冲击波撞的是君莫笑的身后，范围技能伤害依旧不变。是否具备背击判定要另开？爆缩式手雷是不具备背击判定的，所以伤害效果完全一样。不一样的是，君莫笑身后没有人，但君莫笑的身前一直是百花缭乱。 君莫笑被冲击波推飞了，几乎和百花缭乱贴面的他立即撞到了百花缭乱身上，于是百花缭乱也飞了。你妹！张家乐泪流满面，竟然还有如此无耻的贴身手段。两个角色一起亲密的飞去，半空中的弹药专家依旧不擅长贴身战，半空中的君莫笑已经开始动手。等到落地这空档，君莫笑已经送出好几个低阶技能了。 最后也没让百花缭乱自由落体，鹰塔、荧光落刃，君莫笑根本就是踩着百花缭乱着陆的。这还没完，接着又是踏射，对着百花缭乱的脑袋就是好几枪。观众都看傻了。这是他们最熟悉的对战地图，这是他们最习惯的战斗方式，但是谁能打出这两位这样迅猛的节奏？ 张家乐开始还能招架一二，但被君莫笑贴身以后，被动得一塌糊涂。 好容易丢出了个爆缩式手雷，想把君木孝推远点，结果反被君木孝利用了，推的距离百花缭乱更紧密了。接下来三人那连续不断的低阶技能变换真是让人目不暇接，观众已经顾不上去数技能了，就看千机伞的咔咔咔的变来变去，就觉得已经是视觉盛宴了。攻击攻击，不断的攻击，君魔啸一路抢攻，偶被百花缭乱伤到的时候也都是直接卖血撑过。不会就这样把百花缭乱干掉了吧？所有人都已心生这样的念头，于是百花缭乱就真的这样被干掉了。尸体横落擂台场角落，君魔啸挥刀入鞘，散开撑起在半空，挡住了上空飞落下来的雪花。 我最近练的可是很凶猛的， 也就在公共频道里留下了最后一句话，干净利落退出，拿分走人。现场观众又是待了很久，这才回过劲儿来。这一局已经结束了，简直就是一边倒的碾压。这对手可不是一般人，也是一线大神之列的张家乐。散人职业在这一局里显露出了前所未见的霸道，超快的技能节奏和复杂变化被彻底运用起来。这是张家乐撞上去了，换是其他人呢，会怎么样呢？也是一样被打爆的结果吗？张家乐从比赛席里走出来的时候神情还带着惊诧，如果说之前是为散人的不好应付感到烦躁的话，这一次张家乐感受到了恐惧。这一大团24职业的低阶技能接连不断轰杀到身上的感觉，根本找不到任何空档去破坏。但是找不到空档不代表没有空档，只是因为陌生，因为无经验，所以反应完全跟不上而已。这场比赛大概会是一次不错的情报资料吧，张家乐苦笑着，这也是唯一可以拿来安慰自己的收获了，居然被打爆了。张家乐摇了摇头，叹息着走下了场，回到选手席那边。叶秀也刚刚回来，看到他要朝这边望，笑了笑： 怕了吧？ 怕了吧，怕了吧，怕了吧，你妹的怕了吧。但是这一次张家乐真的有点怕了，这职业短时间里搞不定，但是还好这一轮之后好几个月后才会再遇，那时候又是何等光景可就不一定了。现在是现在，未来是未来，还没打过呢，谁知道呢。张家乐继续抱着这样的心态，对于叶修怕了吧耸了耸肩后就坐回了位置上。单人赛第二局结束，星星两分，霸图依然零分。粉丝也是需要士气的，而他们的士气往往来源于战队的表现。战队低迷的时候，粉丝又哪有什么干劲声嘶力竭的去为你加油呢？张家乐被直接打爆，很伤了一下粉丝士气，比分的落后也让他们心情低落。好在还有第三局，快拿一分吧。粉丝们努力提起精神为霸图加油，他们本就是客场作战，粉丝人数对比要居于劣势，之前靠默契气势上压倒了星星的散粉，但是现在他们的士气被接连杀伤。星星那边这样一场豪迈的胜利后，所有人都兴奋起来了，主场气势一下子就被夺回。霸图粉们刚为第三局喊了几句加油，就被星星散粉们齐出的一声嘘声给压回去了。第三局霸图出场选手宋其英，角色拳法家长河落日，一位首次登场的霸图新人，和十年来的核心韩文清相同的拳法家职业，更有和拳皇大漠孤烟所对应的诗句名长河落日。这会是未来拳皇的接班人吗？人们情不自禁的就要展开一些猜测了。核心职业的接班有两种，队内培养是一种，还有一种就是从挑选其他同职业的选手来重立核心。霸图战队曾经也做过继承人的培养工作， 结果韩文清如此老而弥坚，他一直不退，倒是把等着接他班的选手耗得吃不消了。职业选手的光景就那么几年，谁也不愿再等待中消耗时光。职业联赛第六赛季，霸图培养准备在接韩文清位置的拳法家选手贾世明离开了霸图，这个决定从后来看到相当英明的。 韩文清从第六赛季一直打到了现在的第十赛季，依然是坚挺的主力。贾世明真要一直在等，这会儿可能已经融化在替补席上了。不过离开霸图后的贾世明也没有闯出太大的名堂，他先是到了黄蜂，打了两个赛季后转会去了虚空，现在依然在虚空战队，不过却始终游离在主力正选之外。 现在已是第十赛季，贾世明的职业生涯也已经过去四年，没有人还看好他能再有什么突破。许多人在疑惑，一个被选出将做战队绝对核心的选手，怎么会混到连主力位置都没有呢？霸图这是什么挑人眼神？甚至在张家乐、林敬炎相继加盟霸图时，还有人拿出这个调侃了一下。 说是不是霸图在贾世明后就对自家的眼神不自信了，所以只好收集已经得到检验的实力大神。这话当然只是玩笑，霸图的训练营始终都在积极认真地培养着有志于此的年轻小将们。宋其英，这个在资料中显示是17岁的选手，到底会不会成为韩文清的接班人，目前没有准确说法。但是只要他足够出色， 这种事儿根本就不需要向霸图去求证。这少年的首秀会是怎样呢？期待中，星星方面出战选手也已经上台。方睿，猥琐流的大师，许多人已经在默哀了。对于新人来说，没有比这类型选手更讨厌的了。